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上一回中，徐少校为胡博士和胡依依安顿好了住处，也和他们的邻居打好了招呼，他们的新身份就算这样定下了。交代完一切事情之后，徐少校驾车离去。回到家里，胡博士和依依站在阳台上眺望，望着窗外全新的陌生世界，想起徐少校刚才说的，这是我的工作。胡博士问身旁的依依， 依依，很想爸爸妈妈吧？ 嗯， 我也很想他们。 胡博士看着依依，左手轻轻放在他的右肩上， 可现在想也没有用啊，伤心也没有用。就像田将军说的，我们现在是战士，在战斗。我们不仅要营救你的爸爸妈妈，也不仅要救出爷爷的那些同事，还要为所有普通老百姓的安危战斗。所以，我们要坚强，要尽快完成我们的任务。依依，一定会是一名坚强的战士的。对吧？ 嗯，我会努力跟爷爷一样，做一名坚强的战士的。 依依用坚定的眼神向爷爷保证。502对面的501住户里，住着一户三口之家。胡博士和依依刚搬进来不久之后，他们过来串过一次门。男的30多岁，姓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这是一位大学老师。女的是一家外资银行的人事主管，姓舒，是一个热情开朗很有气质的女人。舒女士保养得很好，跟丈夫差不多大的年龄，看着却比丈夫小很多。夫妻俩有一个儿子，今年刚满4岁，小名叫彤彤。望归山顶是一块直径10米左右的圆形平地，正中间立着一根高高的太阳能路灯。山顶四周各有一条长木椅，西边的长木椅旁边还有一伞形小亭子，站在小亭子里可以眺望到沿海部分的大半个上海。2年前刚分来上海的时候，一次在外面了解社情，我发现了这个地方。 后来闲着没事儿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常来这儿，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叫上姑姐。近来由于手头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已经许久没来过了。此时一对年轻的情侣偎依在东面的长木椅上，我从我的小宝马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紧紧搂在一起。我在西面的长木椅上坐下，在这里可以远远望见黄浦江两岸的世博园区，那里灯火辉煌，浑身通红的国家馆炫彩夺目，五颜六色的 LED 彩灯此起彼伏，三座铁架桥横跨在婀娜多姿的黄浦江上，上面的景观灯把它们装饰的像三件精美的玻璃手工艺品。黄浦江东岸的明珠电视塔像根巨型荧光棒直插夜空，它是蒸蒸日上的上海的象征。望着灯火灿烂的夜上海，想到今天白天的遭遇，我不禁感叹，这么大的一座城市，2000多万人口，一天之间会发生多少意外，又有多少人会在这些意外中受伤呢？可在以前的我看来，这些事情的发生和结束都与我无关。可今天，由于这2000万人中的两个人与我有了联系，我突然觉得，我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我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它的某个角落，在某个角落里，有一对可怜的母子需要我。想到这儿，我不禁隐隐的有些兴奋。我正感慨一日之间，自己在这座大城市里的角色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裤兜里的手机叮咚响了一声，是谷姐发来的短信。在哪儿呢？ 望归山顶乘凉了。 这么晚了，你发热了？这么凉快的天乘什么凉？ 什么事儿？ 没事，就是问问你的任务进展如何？ 啊，顺利。杨飞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不过今天遇到了点意外，我做了一次好人。 哎，怎么说话莫名其妙的？果真发热了，在那儿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好的。 按下发送键，我抬头望了一眼灰扑扑的天空。自从昨晚和谷姐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还一直没有见面。待会儿见面会尴尬吗？这样想着，昨晚谷姐和我的那个场景似乎又在耳旁隐隐约约地响起了动静。半小时后，一束汽车灯光从我背后直射过来，把我的影子投向远方脚下的城市。回过身，一个修长的身影朝我款款走来。2秒钟后，汽车掉头离去，这个修长的身影也随之消失，成为昏暗的路灯光的俘虏。 上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来着？ 姑姐一边向我走来，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 好像是一年前吧。 牛仔裤、低腰夹克、长袖衬衫，衣袖捋到手肘处，露出白皙的手臂。 那之后你还一个人来过？ 他在我旁边坐下之后，望着远处的夜上海问道。 没有，今天是那之后的第一次。变了。 城市变了。谷姐没有回应，从塑料袋里拿出了2罐啤酒，给了我一罐。 真发热呀？ 没有。 那为什么突然跑来这儿？ 也不是突然，是顺路。我打开啤酒罐之后递给了她。谷姐接了过去，递给我另一罐。 谢谢。 是你的心情变了吧？ 姑姐捋了一下耳后的头发。 心情变了，城市也变了， 可啤酒味没变呢。我喝了一口啤酒，姑姐也喝了一口，然后偏过头来看着我，嘴角舒得绽开。 嗯，是没变。上次来这儿我们喝了几罐来着？ 你三罐，我四罐。 哼，还记得这么清楚？ 你忘了？ 没有，你四罐，我三罐。哎，你说今天做了一次好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边说边碰着我的啤酒罐。 嗯，先喝一口再说。 我们同时仰起头，一大口啤酒下肚，然后我把今天的遭遇用简短的语言告诉了他。姑姐听完我的讲述之后，很同情地摇了摇头。 真是一对可怜的母子，希望小家伙早日康复，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才好。 哎，你说这么大一座城市，像这样的悲剧一天要发生多少？我望着望归山脚下的医院大楼，把刚才想到的向姑姐说出来。这么多医院天天人满为患，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意外进去的吧。这么一想，这真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城市。再扩展到整个世界，说这是一个充满悲剧的世界也不为过呀。 嗯，一半悲剧，一半喜剧。 姑姐似乎不同意我的看法，她双手紧握着啤酒罐，眼睛好像望着外滩的那个方向。 那你有没有想到，这座城市里又有多少歌厅舞厅，多少发廊酒吧，至少比医院要多得多吧，那里面又何尝不是夜夜爆满。如果能看透建筑，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所看到的夜上海，应该到处都是一堆堆舞动的人群，一颗一颗狂欢的头颅和一副副淫笑的嘴脸。这么一想，这又是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了。 所以你活得比我开心。 你跟我酸是吧？没见你不开心呢，也没见我有多开心呢。 对，也确实。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亲情力作《特勤局鬼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对还在偎依着窃窃私语的情侣，低声问道：这次 C 部的任务棘手吗？ 啊，有些困难。 姑姐紧绷住嘴唇，表情严肃起来。这次就你一个人？ 对，上面说知情人范围越小越好。 以前 C 部有任务，大多是我与姑姐搭档，这次只她一个人，可见任务非同寻常。我很好奇，同时也有些羡慕。一年前在这儿喝完三罐啤酒之后，你说三年之内如果不完成一项值得存入教材室的任务，就来这里喝完30罐，醉死拉倒。这次的任务是否可以挽救你免于醉死的命运啊？ 可以挽救两次，如果能顺利完成的话。 哼，这么厉害，分我一次？ 那可不行，你还有2年时间呢。 姑姐摇着手中的啤酒罐看着我。 即使2年后你还没有实现目标，40罐也喝不死你，这个姑姐我还是可以放心的。 我正准备跟她说薄情寡义的时候，背后传来嘟嘟嘟的摩托车的发动机启动声，很沉很重的声音，一听 便知道是赛车的声音。那对情侣已经疾驰离去。哎，你说，从这儿走到山脚，到可以打到出租车的地方，要多长时间？ 至少半个小时吧。 跑步呢？ 一刻钟差不多。 那好。我一口喝干手里的啤酒，然后把空罐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你选吧，半小时还是一刻钟？古姐看着我，愣了两秒钟，然后突然把手里的啤酒罐往椅子上一放，站起身来，转身朝我的宝马跑去。边跑他边说道：“ 哼，留着你自己选吧。” 真是机灵。我站起来，把他留下的啤酒罐扔进垃圾桶，里面还剩十分之一的酒。钥匙呢？古姐堂而皇之地坐在我的宝马上，把手掌伸到我的下巴前。哟，还行吗你？ 哼，试试不就知道了，快点。 见我没反应，古姐从车把上摘下头盔给我。 哎，戴上，摔不死你。 阿弥陀佛。我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十字架，给他钥匙，然后把头盔放进了尾箱，跨上宝马后座。 还记得 CIC 结业时摩托车越野考核吧？ 古姐一边把钥匙插进发动机锁眼，一边说道：“ 我可是进了前十的，虽然这些年没骑，但也不至于把你摔下来吧。” 点火，油门慢慢加大，平稳启动。古姐大声喊了一句：“ 坐稳了。” 话音刚落，只见油门指针迅速右摆，一下子就滑到了60。耳畔的风呼呼地刮过去，他的发梢吹到我的脸上，淡淡的，熟悉的香浓。我把古姐送回了公司宿舍，公司女性少，两个人住两室一厅，男的则四个人住两室一厅。古姐一直住在宿舍，临别的时候，古姐特别叮嘱我说：“ 哎，有时间记得去看看那对母子。” 我说有空就去。回到我的住所，只要过两个十字路口，在第二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刚才与古姐坐在一起的时候，竟然丝毫都没有感觉到尴尬。其实，刚才跟古姐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昨晚的事。古姐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特殊魔力的人。回到住所已经是晚上11点了。匆匆洗漱完之后，我泡了杯淡茶放在床头，半躺在床上，一边喝茶一边想着明天的安排。杨飞明天肯定也还是像昨天今天这样开店关店，没有必要时时监视。再者目前的资料也差不多够向林老板交代的了。要不明天上午我再去医院看看那对可怜的母子。喝干了茶，关掉床头灯，我躺在床上，闭上眼，开始寻思，明天去医院之后该说什么。进病房后的第一句台词还没有想出来，睡神就迫不及待地把我夺了去。被睡神夺去的我，立刻就化为了一个点。钻进海水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吃精神的红头海蜇又多了不少。他们正在纵横交错地围绕着洞壁游来游去。我想近距离看清楚它们到底长什么模样，于是跟在一只红头海蜇后边，正准备超过去，它却猛然停住。我躲闪不及，一下子扑进了它的怀里，那种感觉就像扑进了电网一样，而且还是带刺儿的电网。我被它狠狠地蜇中了，就像一片凋零的落叶，慢慢地掉在洞壁上，然后沉入洞壁，进到洞里，轻飘飘地落在离老人1米多远的地上。这个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像是透过火焰看到的一样。 飘忽不定。老人也像一条被风向上吹起的绸带，扭摆着身子。几分钟之后，我才渐渐缓过神来，浑身酸痛。虽然我只是一个点，但浑身酸痛的感觉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我摇摇晃晃地爬起来，爬到与老人左边耳朵同高的地方，停住。只见老人面前的架子上只剩下三颗头骨。我虽不想再打扰他，但还是忍不住诉苦： 哎呀，想不到这些红头海蜇还会蜇人呢。 哪有不蜇人的海蜇？ 老人闭着眼睛不痛不痒地回答，也没有看我一眼。 那以后海蜇越来越多，把这个洞围得水泄不通，那我岂不是进不来了？ 那就是一决胜负的时候了。 想到以后每次都要像刚才这样被蛰一次或者更多次，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那我在洞外，你不是照样可以读精神吗？ 是的。 那我以后不进来了。我不进来不就可以不用被蛰了？反正我在这儿也是无所事事的待着。 是，但这样我读精神的速度会很慢。 看来啊，我是在劫难逃。 那到最后外边的海蜇会多到什么程度？ 难以计数，一层盖一层。 我懵了，悬在空中不再说话。第二天早上6:30，我准时被闹钟叫醒。窗户外面灰蒙蒙的一片，飘着肉眼看不见的细雨。在阳台上做运动的时候，只听见飞机远远的轰鸣声，完全找不到他的身姿。这样的天气，杨飞是不会去开店的。看来老天爷有意安排我今天去医院看看。来到上海后的第一周，依依没有开店门，他首先去商场给自己和爷爷买了几套衣服。从喀城飞过来的时候，除了爷爷的一些资料之外，其他的几乎什么都没有带。然后他又从书店买回两本烹饪的书，开始学着烧饭做菜。要知道以前的依依可是从来没有做过饭的，厨房都很少进。不过依依很聪明，心灵手巧，一周下来就能做出像样的饭菜了。爷爷呢，也从开始皱着眉头吃饭，到后来吃的是津津有味。为了缓解伤感，转移注意力，这一周依依还去了一次东方明珠塔，去了外滩，去了南京路，领略了一番大都市的繁华与时尚。胡博士则除了吃饭睡觉，每天都待在实验室里。一周过后，依依开始转换角色了。第一次去古董店是和爷爷一起去的，他们把古董店彻底打扫了一遍。在擦货架的时候，胡博士把一个紫砂小茶壶擦了又擦，爱不释手。依依就笑着问： 先生想要吗？今天本店新开张哦，如果先生诚心喜欢的话，可以优惠卖给您。 胡博士也配合他： 哦，优惠多少啊？ 依依看了一下货架上的标价，原价100，我就给您了打个八折，80吧。 好，呵呵，我也给小老板做个开门生意。 说着，胡博士递给了依依一张100元大钞。 不用找了。 依依笑嘻嘻地接过了钱。 做老板真好玩。 你呀，刚开始什么都新鲜，3天之后就不会说好玩喽。 依依和胡博士在上海的新生活算是正式开始了，还好两个人的身份转换的都不错，接下来